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19集，罗家三。沈妙点点头，状若无意地开口：“ 罗家军也和爹的沈家军一样勇猛吗？既然如此，倘若突厥人攻入城中，他也是能抵挡的。” 罗随的面色一僵，罗连营和罗连台的神情也不大好看，甚至称得上有几分尴尬了。当没有对手，罗家应付不起这么一笔巨大的兵马银两开支，加上定京城的文惠帝根本就是甩手不管小春城这头，这么些年罗家军跟散了也没什么两样。将士们回家种地的种地，做生意的做生意，留下的罗家军也不过是些混银子花的散户。除了每年在边陲地小小的威慑一下突厥人，基本上是啥事儿也不用干。用罗家军和沈家军比，简直就是明晃晃的在打罗家人的脸。罗萨当即就翻脸了，看向沈妙，火气波重地问道：“ 你什么意思？” 罗玲连忙扯了他一把，看向沈妙，温和道：“ 二弟言重了，表妹不要和二弟一般见识。” 定京城来的就是不一样啊。 罗坦撇了撇嘴：“ 咱们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都相安无事，表妹一来就怕这怕那的。放心吧，突厥是不会进城的，都这么多年。” 若是进城了又如何？沈妙微微一笑问道。罗坦没想到沈妙会反驳，忍不住一愣。高座上的罗随却没有发话。罗家人教育年轻后代都是这般，让他们自己争自己论，有些东西自己摸索方能得出更多的东西，而长辈们只是在一边静静地看着。沈妙方才的话有些意思，罗随不开口，罗连营几人也不好开口，便只能瞧着小辈们自个儿说。 怎么可能进城？ 罗坦气急败坏道。 那些突厥人要的只是些粮食和工具，十月一过干旱解了，他们自然不会再乱来，进了城后还要打仗，哪里有那般容易？ 沈妙神色不动，淡淡地说道。十几年都只要粮食和工具，不觉得也太容易满足了吗？众人一愣。罗谦年纪和沈妙相仿，他好奇地问道：“ 小表妹，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若是换了我，倒不会如此满足。有勇猛的士兵，有精壮的马匹，有退守的草原，这一切比起小春城里散落的兵户、残落的兵器要好得太多太好，为什么不去争一争呢？若是不争，便是只有对小春城的路线不熟罢了。可是摸索了十几年，这么一小座城，便是每年只来一回，每年只来一处地方，地图也能画出来。沈妙侧头微笑着说道。两军对垒，一方万事俱备却不动手，是因为墨守了这么多年的规矩，还是必须要遵守吗？谁规定的？良久，屋中都无人开口。突厥对小春城没有野心，每次只是因为物资缺乏所以抢些东西，大家都习以为常。谁知道沈妙今日这一番话，却从另一个方面，他们未曾思考过的方面，一语惊醒梦中人。不错呀，突厥人什么都有，什么都有的人为什么不可以有野心呢？若是突厥想要收拢小春城，小春城的人又怎么能抵挡得住？罗萨的表情也慢慢变了，他看了沈妙一眼，语气虽然仍旧不算好，可比起方才的火气也已经缓和了不少。他问道：“ 那你想说什么？”“ 我关起罗家军倒是不如沈家军去得紧。”沈妙说得客气，哪里是不如沈家军去得紧呢，分明就是一盘散沙。看着罗随一闪而过的痛苦，沈妙微微一笑。小时候曾听过娘亲说起外祖年轻的时候带领罗家军作战的英姿， 外祖就未曾想过再度恢复罗家军的荣光吗？再度恢复罗家军的荣光。屋中人倒抽一口凉气，饶是沈信和罗雪燕看着沈妙也有些不可置信。罗青和罗谭眼前一亮，小辈们总是盼望着风光无限，沈妙描绘的那一副景象至少能让少年少女们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罗琳和罗萨年纪大些，表现得没那么热情，不过罗萨的眼中还是划过一丝期望。罗随看了沈妙一会儿，突然笑道： 你这小丫头野心倒不小，难得啊，定睛那样的地方还能养出你这样的硬骨头。 言语间却是对沈妙颇加欣赏。罗雪燕和沈信立刻与有容焉，不过只是片刻，罗随便叹了口气，语气不明道： 哎，只是丫头，恢复罗家军的荣光哪有你说的那般简单，兵马粮草都要银子，罗家哪里负担得起，养着一支兵无用武之地。丫头，你要将我罗家的银钱都耗在这上头吗？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可是那些兵都是国库里的银子养的，如罗家军这样的远在边陲小地，文惠帝都可以放心，自然也是不会拨给银子的。要罗家自己负担这么一支兵马的开支，却不知道应该对付的是谁和谁打仗，的确是悲凉啊。祖兵当扬名，朝廷不肯给罗家银子是因为罗家军不出众，可若是罗家军声威赫赫打了胜仗，就是为了平息朝廷的各方势力，陛下也会主动送来银子的。至于敌人，原有秦国大梁，近有突厥匈奴，名其从来不乏对手，兵力精进，自然就会被派向更远的战场。外祖父，你以为呢？且不说沈妙说的话如何，就是这谈笑袖手间分析各方势力，微笑侧头，惊天野心可见。明明是金尊玉贵之地来的娇养小姐，却让人恍惚觉得是自底层摸爬滚打之下的坚韧女子。罗随突然动了怒，他一下子站起身来，将袖子一甩，冷声道： 哼，重组罗家军一事不必提了，我不同意。雪燕，你带他们下去休息，此事日后也不必在意。 说罢便看也不看厅中众人一眼，转身而去。罗随这火发得莫名其妙，罗雪燕也十分不解。沈秋摸了摸沈妙的头，坚定地站在沈妙这边，他道： 妹妹好样的。 罗萨扫了一眼这头，对罗玲低声道： 这个小表妹不简单。 罗玲笑了笑说道： 也许吧。 罗谭撇了撇嘴： 光会耍嘴皮子有什么厉害的，连爷爷都被气着了。 罗谦摇头，眼睛贼亮地盯着和沈秋说话的沈妙。 不只会耍嘴皮子，长得也很漂亮，姐比你漂亮。 闻言罗谭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